很熟悉的旋律，但是换了一种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了。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于周蕙的演绎。很多经典的旋律在那个当下传唱度非常的高，但是若干年过去之后，随着这时代的更迭，很多年轻人不再熟悉以前非常经典的旋律了。所以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周蕙带来一张翻唱专辑，叫做《不被遗忘的时光》。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爱你在心口难开》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60到80年代时代十位歌姬的作品啊，包括有邓丽君、凤飞飞、欧阳菲菲、珍妮、蔡琴、苏芮等等。曲风以及唱腔呢，也是融合了新旧，翻玩经典，很有趣，也是颠覆了很多人印象当中周蕙好像就唱《你我约定》那样的非常经典的唱苦情歌这样的路数。其实唱起非常欢快的舞蹈的这样的曲风歌曲的话，他也是极其擅长的。在今天的和你一起唱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翻唱作品。哎，今年的翻唱专辑还真的是不少。当然有一些专辑当中呢，除了有翻唱的部分，还会有新歌的部分出现。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洁仪，今年也是带来一张全新的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当然有新歌出现，也有一些翻唱。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跟原版很快的节奏完全不一样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这个前奏响起，就已经开始有点懒懒的，有点微醺的状态，很适合此刻下午的时分，让自己的心好好的静一静。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还是该在这里等待，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重来。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在这里等待，等你明白我给 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在这里等？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睁开。 非常有味道的一首《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容易就陷入到一种沉思的状态当中去。本月陈洁仪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叫做 A Time for Everything。 这张专辑呢，也是她给自己出道25周年一份最好的礼物啊。陈洁仪也是说自己现在到了一个最好的年纪，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当中呢，她发现自己开始可以分享很多对的人对的事，很多美好的故事。而说到这张专辑呢，陈洁仪也是曾经分享过这样的事情，她说，我正进入到人生的新一季，非常荣幸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她用 live 的形式进行现场录制。这一段体验回忆起来，她说是如此愉悦而难得的特殊的体验。生活和爱呢，一直给予她很多的启示，而今天她确实是用了全然不同的视角，通过音乐把这些年来自己的心情和启发表达出来。但是讲真，说到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没有人会想到陈洁仪会选择演绎郭富城的这首经典的作品，因为原本的郭富城的版本已经非常的经典了，而且已经接近30年的作品了。但陈洁仪就是陈洁仪，她总是会颠覆很多人对于她的原本的认识。重新编曲之后的她，舍弃了原来的非常多的一个元素。现在我们刚才所听到这个版本呢，就仅仅只是用钢琴、键盘、电吉他、贝斯，连鼓的音色打法呢，他都是选择了不太有侵略性的爵士刷鼓，为的就是让自己在这首歌曲当中可以更加凸显出自己的声音和那种感情当中的纠葛情绪。好吧，两种版本，两种不同的感觉。接下来同样的翻唱歌曲，这首歌曲呢也很经典，原唱是刘若英，而此刻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来自于胡夏的《知道不知道》。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只到不知道。 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 今年七月份的时候，胡夏带来的他自己版本的《知道不知道》。其实刘若英的原始版本呢，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编曲，而在胡夏的这个版本当中呢，就更加简单一些了。新单呢，是通过专辑制作人刘胡毅的精心改编，采用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手风琴作为音乐的主基调，呈现出了胡夏那种清透纯粹的音质的特色。那除了有声线加持之外呢，胡夏深情的演绎也把这首《知道不知道》当中的那种极其想念的惆怅，包括那种天高云淡的释怀，这两种情感呢拿捏得恰到好处，让整首歌曲呢增添了一种颗粒的质感。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翻唱版本，下面我们听到的同样非常经典，为你我受冷风吹，林忆莲的代表作品之一了。这个首歌曲呢，很多人都有翻唱过，想要把这首歌曲翻唱出自己的感觉，其实挺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听到的是茱莉亚·雾带来的有一点电子元素的这样的感觉，听这样的前奏，大概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整体的氛围喽。演唱起来 ，vocal 方面呢，还是很有颗粒感。没有原版歌曲的那种前奏的苦苦的感觉，这首歌曲整体相对来说要轻松一些。会唱的朋友， 受了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伤悲，就当我从此放下真心，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我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又开枪我背。答应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我怕缘尽人留死。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我是爱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我。 来自于茱莉亚·雾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当然这个版本可能就见仁见智了，毕竟改的非常大的一个版本啊。有的人喜欢的话会觉得完全是改头换面，有的人不喜欢的话也会说是改的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样子了，少了原版的那种更加伤感的情绪。但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更加喜欢这样的一个编曲风格，也可以从这样的一种编曲风格当中继续的找到那种伤感，那种恋爱当中的那种无奈，那种痛苦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还是翻唱作品，来自于泳儿的《外面的世界》。哎，《外面的世界》其实翻唱版本也很多，这个版本听过没有？没听过的话，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欢迎泳儿。泳儿的翻唱版本《外面的世界》，少了很多苦兮兮苦哈哈的元素，多了一种坦然，多了一种自得。外面世界确实很精彩，但是呢，我始终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待你回来，无论何时你想回来的话，这个家始终是欢迎的你。泳儿的声音非常的特别啊，特别是当他翻唱很多别人的歌曲的时候，总会把自己的个性标签贴得非常的到位。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继续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风清气爽，暖阳高照，最高气温预计可以上升到19度左右，或再略高一些，天气比较暖和，适宜开窗通风和晒太阳。不过由于现阶段晴天情况下，白天的紫外线仍然会达到强的级别，建议晒太阳的时间不可太长，以免在不知不觉中被紫外线所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盼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图书文化方面。大石栏三井胡同21号最近摇身一变，从普通的大杂院变成了公益图书馆。每到周末，周围几条胡同的孩子和家长便会云集此处，和前来服务的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读绘本、看儿童电影。目前图书馆的开馆时间是每周三到周日的中午12点到晚8点。未来图书馆将募集5000多册图书，并且不定期的举办面向胡同居民的文化活动，让大石栏地区的居民读书像去菜市场买菜一样方便。阿赫马托娃诗文集日前面世，分别是长诗卷《安魂曲》、短诗卷《我灰爱》和散文卷《回忆与随笔》。这套三卷本阿赫马托娃诗文集由翻译家高莽生前亲自编选、翻译并且绘制插图，展现了诗人各个时期各种题材的创作风貌，并且每卷辅以导读。全球畅销童书地图推出的全新探索版日前在北京首发，这套童书包括地图海洋、地图沙漠、地图高山和地图河流。书中的内容选自畅销全球30多个国家的地图人文版，这次地图探索版以全新的视角深入探索16个国家的山川、物种、历史、建筑、美食、服饰等，还有16个定制主题创意游戏，帮助小朋友开阔视野，发现世界各个角落不一样的神奇和美丽。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听，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下午3:34，欢迎回来，这里是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空气当中有一些费洛蒙在飘荡，在释放它的味道。 要不要为我放个嘴，暂时听信谁的语言，而我梦见那第四间，经过站了一些痕迹。 猫勾起了对两千万十四周的夜，那日全天生就爱睡，猛兽吞噬我的视线，空气中弥漫着气味。 Cause I feel 酒杯，就是这样的音乐随意的摇摆，又或者只是在车里听着歌，看着今天窗外的天气，窗外的感觉。费洛蒙，费洛蒙呢是一种化学物质，它也是一种散发的信号，收录在《天使与魔鬼的对话》这张专辑，来自于吴青峰作词，潘雅作曲演唱的一首作品。15:38，带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来自于张震岳。很多人说现在每一天的节奏太快了，快的有一点还来不及消化，然后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所以我们听到的是张震岳这首《走慢一点点》。如果今天下午大家事儿不是特别特别紧急的话，此刻在路上的你，无论是开车还是走路，或者是坐在地铁当中，听着这首歌曲，让自己的节奏都放慢一点点。 催促的引擎声回荡着街边，斑马线的行人低头走向前，多少空虚的灵魂塞在车阵里面，想着午餐要吃拉面，八卦流言像病毒一样蔓延，明星开着跑车到处去发霉，赚大钱就是大爷，预览却不买，没人同情卖花的阿伯。